知情名，也待大理吐出我浓浓的家乡欢，一把决斗终不完泥土的艰辛。

间磨平了冬至清明，烟袋隔里吐出我浓浓的家乡话，一把镢头种不完泥土的艰辛。啊，父亲，我的老父亲，你是